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最紧要开心，同埋唔好有个大肚腩。我系小张， 我唔想话搵啦，我系小蕊蕊。 嗱，我预告一下先。 好， 咁啊，树窿咧会同大家打开一只窗， 系 希望大家放嘅屁都会特别香。我系小人人， 马小强， 系啊，好系咁啊， 快嚟正， 开播， 快很准啊！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十点十五分，廿三度嘅温顺系湿度68%。礼拜二我哋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当然仲有中医取上。我哋风骚爆人，嗯，好啦，各位朋友，嗯，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系啦，今日个天气咧又好似咧暖翻，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但我觉得冻啊， 心形是冷， 有冇空虚，有冇寂寞 啊？你有冇啊？呢一期 我好暖啊， 唔会啊，因为杨洋喺你侧边， 系啊， 因 为今次咧， 我咧，我耷低个头行紧上楼梯嘅时候咧，有个有位，我以为系高层啊， 系 一楼成啊，早晨啊，小杨洋，我抬起个头，哇！ 原来马老师啊，着住件好修身嘅蓝色西装，成个高层咁。 佢呢期系咁样，系啊，倾啲大生意嘅 时候，有见稳啊， 啲电视台嗰啲坐高层位嗰啲， 系啊 系啊。 其实你见到佢啲打扮嘅，你都知道佢今日影佢有啲嘢。 唔实招啦，马老师， 系随意啫，随意啫。 系啊，扮得靓仔啲啫，个人醒神啲嘅。 今日冇错啊嘛， 今日冇错，今日你 OK。 今日唔系唔聚财啦， 我第一时间嗌你啦，今朝早。你知啦， 你知有一日我叫我唔聚财， 点解咧？因为 上个礼拜 着错衫， 着错晒， 唔系就系嗰咩 错晒 咩条裤腰到上腰， 唔止衫嘅， 高腰裤系咪？ 佢话佢由个发型开始唔聚财咯， 系啦，冇错， 佢由个发型啊， 唔系搵错咗一个人同埋剪。 你系咪你觉得自己着得好好，但系人你觉唔系咁讲？你觉得人哋觉得你着得好好，但系点知见翻即系嚟到现实咧，人哋觉得你 唔 系都唔系，我都觉得系出出地事 嘅。系啊， 嗰种感觉。 咁呢一出出地事，你出门口之前，你都会咁样着。 我觉得最开心嘅，最开心嘅莫过于嘅就系自己觉得自己好好，但系人哋话你唔好嘅话，你都觉得自己好好，嗰个就系你。有咩得？因为我哋问到佢着一件西装嘅，我哋话好似咁正一。 阿 J， 你呢个弯兜得好靓， 正个靓 啦，佢转咗个弯直插， 鼻 都 我想讲，我要大花头盔。嗰个人哋觉得我着得唔好，即系局部于你哋几个啫。 你错， 我出去其他人着， 觉得你唔好。 咁我同你讲，当日现场有50个人觉得我好好， 唔紧要唔紧要。 我哋咩人先得噶？ 水平响边啊？条线响边啊？ 都系要 咩界别？ 我希望你嘅门槛高啲啫。 今日我哋树窿就要探讨呢个问题啦。究竟你觉得自己系咁，同埋人哋觉得你系咪咁？究竟呢两样嘢 match 咧？ 冇错， 你对自己有几大嘅自信心？ 你要问 who am I 系咪？咁人哋就会问你 who are you？ 系啊， 嗱，但系都要嗱，而家出嚟做嘢咧，个人长大咗咧，都要咁啊。对于人哋嘅赞赏又好啦，对于人哋嘅批评就都好啦。都唔好打八折啦，尽量都放低，唔好咁上心。 系咩？ 系啊，赞又好，话你话你都好，最紧要就系自己努力做好件事。 我觉得你呢番说话嘅话咧，我系啱咗一半嘅啫。我觉得系睇下边个 系 讲嗰个人咧，好紧要。 系 系啊， 即系有啲人你系知道嘅，就佢同你讲乜嘢，你都唔需要听。但系有某啲人佢讲嘢嘅话咧，可能你就真系好好地要记喺个心里面。 仲要论 系啦，冇错。 每日谂三次。好，我翻去。檢討一下我的西裝，我會回去 不要檢討就扔掉 了，問一問金生我套西裝行不 行。我們不是說他我們就是說你 穿我而已，他穿 OK 的，我穿就不行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 image。 是的，沒錯。 或者我套唔聚財先生嗰套衫，如果你着可能好啲咧， 更加唔聚財。 你知唔知道其實好笑噶？你着嗰件西裝啦，係有某人影咗張相俾我哋，你睇下楊洋，跟住我仲會，我仲以為佢要我睇你身邊嗰個拍檔，跟住佢就唔係件衫，跟住我就望望鞋啊，出咗啲屎，因為件衫只張你好奇怪。 我就覺得影相同埋睇條片咧。我都覺得靚嘅，同埋其他人都覺得靚嘅。 你自己問得好， 係 咪得 咯？佢一直堅持話好睇。 係啊，係啊。 我下個禮拜我就著嗰件翻嚟見你。 係啊，著下身咁樣翻嚟，著條運動褲，可能會好睇 嘅。大家對自己有信心好嘅，不過有時都要聽下呢個諗法，因為其他人諗法嘅。系咪啊？ 得两个，我现场个健身好靓喎，自己嘅，我话系啊，自己嘅。 边个啊？边个同你讲啊？ 好多啊， 系啊， 系咯，最紧要系系咯。 你咪糖流紧出嚟啦，个牙嗰个水角。 啲口水嚟噶。 系啦，其实呢样嘢都好重要嘅，系啊，对自己有自信。 你试下，你试下买衫啊！你试咩个喂嗰个卖嘢嘅都话好睇嘅。 嗱，咁呢个啱啦 ，sales 讲乜咧，我就唔信嘅。 咪系咯，咪系咯。 即系譬如咁，但系唔系 嗰啲唔系 sales， 不过你 买呢件衫冇 sales 噶， 咁咪出事咯。 唉， 你仲懒大声冇 sales 啦？ 你一个五分钟啊，点可以过三个钟咁啊？而家。 好，我哋唔好讲你啲衫，好嘛？ 讲第啲嘢，讲第 啲嘢。不如我有个爱情讨论题啊，今日想同大家讨论一下。首先，你哋觉得如果你中意一个女仔， 发现原来佢有男朋友，咁应唔应该追咧？咁有嗰啲就问啦， 应该啦。 其实咧，我想唔系首先我话，有啲人咧有两条讲法嘅，有啲人咧就话好似唔系几道德，咁啊知嚟系男朋友咁样。咁咧有个 so call 嘅爱情专家，网上好多人自己叫专家噶啦，佢就讲咗一句唔紧要。因为如果佢同个男朋友系非常好嘅咧， 追都追唔到嘛， 你点追都追唔到，所以你即管去追啦。 有问题嘅话，系啦，叫松佢，再慢慢起。 你同唔同意啊？ 我认同咗佢讲嘅，因为咧我呢排啊， 就做紧呢件事。 我自己踩落树窿， 现在进行式， 系啦， 系讲啊，继续讲。你最近咩啊？ 我最近 咩啊？ 你未未到来，未未到来。 有个朋友， 有个朋友叫咩名？ 你讲你自己啦。 女性嚟嘅，咁之后咧，我就话喂，点啊？你近排同你男朋友点啊？咁佢就话，因为我成日咧都想介绍我身边个男仔咧撮合佢哋两个，因为我觉得佢哋两个 做呢啲嘢嘅， 唔系因为 点解你唔介绍你自己撮合佢啊？ 因为唔衬啊！我就觉得我个朋友同佢 点解唔衬啊？ 好衬嘅，我都系好衬，即系你冇嘅感觉嘅呢啲啊， 追猛 感呢啲感觉嘅，咁我 冇遇到我。 你继续讲先。 咁之后咧，我觉得佢哋两个嘅谂嘢嘅方向啊，或者大家对生活嘅态度啦，都好似。 但你有冇谂过，如果第时有啲咩咧，佢会怪你嘅，即系嗌咗交啊？ 我觉得起码佢哋 cut 到嗰下就系咯。咁呢啲唔关我事啊，系咪？即系譬如你买一件货，你用烂咗用得唔好，你冇得嚟投诉。 咁点啊？ 咁之后咧，我就话点啊？你近排同你男朋友点啊？佢话即系咧，我听翻啦，就系佢自己讲嘅。佢话佢男朋友咧，佢都有问我应唔应该继续同佢男朋友一齐。我话做咩事啊？佢话佢男朋友咧偷食咗两次。 哇！ 我话喂，偷食咗两次你仲 OK， 梗唔 OK 咧？而家仲系拍拖嘅，你话如果结咗婚有埋小朋友，你仲唔开心啦？ 咁又唔关。 其中一个系咪你嚟噶？ 食 咗 一次， 咁所以咧，唔系佢男朋友偷食，唔系我嗰个女仔朋友偷食， 代表你唔可以同佢。 哇，果然思想好开放。 你咩世代啊？而家 咁啊嗱，继续讲先。咁我又觉得，如果我真系中意呢个女仔啊，如果啊，咁我梗系要喺佢男朋友手上抢翻嚟，拯救佢于万劫火海 之中啦。因为既然佢而家过得咁愉快，系咪啊？又唔开心，佢留意到佢唔好。咁如果你知道自己会对佢好嘅，佢 系啊， 梗 系追 啦，追 佢翻嚟啦。 阮 Sir 有问题想 问， 其实会唔会有机会嘅？就系呢个女仔其对你有意思， 所以佢特登咁讲， 所以佢话俾你听嘅就我而家同个男朋友唔系好开心。 有可能噶，有可能。 小心啲。 咁我唔， 我讲完啦， 我唔排除任何女仔对我嘅，唔好唔系咁讲，唔系大家都系朋友嚟嘅。咁佢咁样讲，我就会问佢：咁点解你仲要留？佢身邊啊，佢就會可能，我覺得係可能建基於一啲感情， 因為你未追我咯，佢心諗，因為你未有任何，係啊，佢等你啊， 唔知咁要請呢個情場鬼見就嚟分享啊， 好又拉湯我落水啦，你繼續你自己。 有時有啲女仔咧，我唔知阿Sarah點睇啦， 係 可能出於一種習慣，佢好習慣有啲男人喺身邊陪，佢好驚啊，如果真係分咗手咁點咧？跟住 自己 single 啦， 會唔會係咁咧？你覺得係點解個女仔仲同佢？ 唔係，我只係覺得就我覺得佢無端端同你咁樣講嘅就係話，我如果同我男朋友唔係好開心嘅話咧，唔係咁簡單。 都唔係無端端係我問 佢嘅，係 你問佢啫。 可以解唔講 嘅。係啦，佢可以繼續關你咩事啫？ 咁可能因為我又成日都講，喂，你幾時散啊？你快啲同我呢個男仔朋友見下面啦。 即係你一直叫緊 嗰個男仔朋友，其實係你啊。 你咁樣咁熱心嘅話咧，可能人哋會錯摸以為嘅就係其實你係想追我，你明唔明啊？如果我係你嘅好朋友， 你叫咩名啊？ 你叫咩名啊？ 你而家正正經經同佢講，你係唔係中意佢啊？唔係 咧，我哋嗰邊， 我哋幫你搞乜掂？ 唔係因為咁講佢。即係呢個女仔同我話想介紹嗰個男仔咧，其實佢哋之前我哋一個活動入面佢哋見過面嘅，見過一次。 咁啊點啊？但係可以唔中意佢噶嘛個女仔？ 唔係，但係我 feel 到大家都有意思㗎。 你 feel 到啊？ 一次就有。 係啊，因為我都有叫佢哋有交換 IG， 我話咁點解冇傾下偈啊？ 我想問個男仔有冇同你講嘅就係話，其實我對呢個女仔都有啲意思。 佢話都可以 都可以試下交換， 認識下先 嘅。咁 OK， 就係咁樣。 你 under 咁嘅大前提，佢就幫佢朋友。 而兩個都有私底下，我知道，即係我兩邊都有。问下，喂，有冇一齐倾？ 有冇机会啊？ 喂，大家都有间唔中倾下偈。 我想问佢哋知唔知对方嘅联络噶？ 知系嘛？ 知佢哋有。 咁佢 点解 自己唔他时系都要你侧边啫？ 咁但系我都要问一问，喂，泼下火啦，喂，近排点啊？你喂，同埋最紧要可能 关你事 啊？可能个阻力系咩咧？个阻力系咩咧？因为个女仔有男朋友啊。 哦。 咁我想问你啦，如果你咧，如果你对方有男朋友，你会唔会追啊？ 我对佢有兴趣嗰个男仔，而我又知道佢男朋友咁，我就会咯。 一定会 唔系啊，任何 case， 即系总之，如果对方有男朋友，你唔好理个男朋友好定唔好，你会唔会追？ 咁都唔一定。譬如如果我见到对方嘅男仔嘅身家啊， 身家 都要睇身家，我觉得。咁 即系你觉得佢有钱，你就 因为物质上咧，我觉得都会某程度上俾到对方系舒服嘅。咁、你冇理由跟住我嗰啲叫咩啊？三日唔埋两日又三餐不计嗰啲就唔好啦。 咁你唔可以睇贴纸，或者你好快你变成一个 好快之后我就会采取。 你真系唔系太了解啊？嗬， 系啊， 我觉得爱情唔 系 咁噶，系啊，佢会想同你挨嘅，呢啲先叫真爱、啊。 其实呢个男朋友系咪你啊？偷食两次嗰个都系你、啊。 有机会我哎呀，俾大家知道昨天。But a slow glowing dream.That your fear seems to hide deep inside your mind. All alone, I have cried silent tears full of pride in a world.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前副教授许金山涉嫌将注满一氧化碳的瑜伽球放在私家车内杀害妻女，在2018年被裁定两项谋杀罪成，判囚终身。许金山不服定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朝早颁下判词，五名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上诉人定罪，并且就两项谋杀罪颁令重审。案发在2015年，许金山的妻子和女儿被揭发在西贡西澳村对出巴士站一架私家车内昏迷。其后证实死于吸入一氧化碳。 法庭2018年裁定许金山谋杀妻女罪成，依例判处终身监禁。许金山去年被上诉庭驳回定罪上诉，今年六月在中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下个月10号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他呼吁公务员以身作则，履行公民责任投票，同时鼓励市民联同家人和朋友一同积极投票。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新选举制度之下，各候选人的竞争应该是拼理念、成绩和表现的良性竞争，而非人身攻击和谩骂。他说已经要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联同政府新闻处做好选举宣传工作，而香港电台和香港再出发联盟将会举行选举论坛，各候选人可以介绍政纲和抱负。李家超又说，投票日将会有超过30,000名公务员在不同岗位担当选举工作，而新一届区议会有助不同部门更好掌握地区脉搏，有助他们作出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有助政府施政，是多赢共赢的好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计今年的机场客运量会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大约80%，出年将会完全恢复。他是一个有关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的活动上支持的时候说，香港已经走出疫情，经济正在复苏，本港今年全年 GDP 增长预测是 3.2%。 陈茂波说，由于地缘政治等的问题，欧洲和美国等传统市场仍然很重要，但是多元化的需求将会促使各地寻找新市场和新的供应来源，相信与东盟、中东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将会增加。他又说，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成为提供高增值物流、金融服务等的平台。上年度公务员流失超过10,000人，退休是主要原因，辞职率是2.2%，实际辞职人数近4,000人。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编制与人手相差接近20,000人，工作量和压力增加，而一份职业亦都要考虑待遇，如果薪酬不比市场特别好，缺乏晋升机会，的确令到很多年轻人却步，即使入职亦都会辞职。他希望政府能够加快招聘，如果公务员做得好亦都需要赞赏，以挽留人才，令到流失情况不再加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51点，升173点，总成交金额43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9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6冇升跌，阿里巴巴76.8升2.35，美团系报112.9升3.9，盈富基金18.1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2.56升7.6，小米集团15.78跌4毫，融创中国2.79升4.6，快手61.15升1.05，小鹏汽车72.2升3.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47.8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1，人民幣7.14，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57， 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3,338点，系跌49点。港金报18,46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19美元，卖出1,9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呢，近住东港中心慢线呢有坏车阻路㗎，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啦，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啦，咁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呢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啦，而家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咗致富花园少少。干诺道中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左转去中环湾仔绕道慢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啦，较早前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龙尾排翻去明爱医院。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水务署东区大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都系慢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蟠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咁另外啦，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大老山隧道咧会喺11月26日星期日清晨嘅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咁到时咧就无需停车缴交隧道费，各位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公诉，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嫁给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仲继续紧，亦即系话佢同郭牧师结婚嗰阵系已婚状态。 哎呀，呢条桥真系度得好啊！ 重婚罪名又点帮到钱天心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什么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什么心情都啱听的。 风骚快活咧，继续翻嚟啦。咁啊，头先咧就阿阮仲阳咧就讲到咧，即系自己惊自己咧就会咩啊？即系个经济上 系咪？经济上， 所以即系就会有个 我到而家都觉得嘅咁样经济能力。 暂时未稳定咧，就真系唔好嗰啲叫咩啊？ 女人 系啦，唔好女人类物啦， 都唔系女人嘅。首先你唔会令到佢饿死先啦，佢都有个能力搵钱嘛。佢而家坐唔系坐喺度净系食你嘅嘢噶嘛。 系嘅。 嗱，爱情专家咧提出两样嘢，佢话如果一个男仔咧想另一个女仔咧对佢有好感啊，或者大家追得到咧，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叫做风趣幽默。你的外表、你的性格等等嘅，即係呢啲比較。 你有啦，楊楊。有啊，你全部都有啊。你有外表啊？ 即係唔係神質嘅， 我 件衫又唔靚， 我嗰件衫又唔靚。 咁你唔好著嗰件衫約人咯。你今日 OK 啊？你今日好過你嗰件衫。 帶埋佢派飯咯，咁咪知道有愛心咯。 係咯，就 OK 咯。 嗱呢啲咧就係一啲唔係同物質有關嘅，你明啊？個人嘅。而第二樣嘢，你講得啱嘅。安全以照顾啊，包括乜嘢咧？金钱啦、食物啦、物质等等啦，呢啲叫做物质方面嘅。佢话如果你喺第二，即系啱啱呢样嘢唔系咁好啊，咁多 咧， 就由第一方面咧。 objection 啊，咁样。 我拣男朋友，我拣男朋友一定唔会拣呢一样。 因为你身家丰厚，你已经上晒岸啦，我觉得。 我觉得 唔可以有咁嘅前设。 系啊，冇错，你讲得好，呢一个唔系你嘅前设，呢个唔系爱。爱唔系爱你嘅身家有几丰厚，你有几多层楼，又或者你有冇车，嗰啲唔系真爱。你哋成日都将呢啲咁样嘅外间嘅客观嘅条件摆埋落去，我觉得对于爱系好唔公平。 但系你认唔认同就系、是，如果你资源贫乏嘅时候，真系你彼此嗰个嗌交嘅次数系会增多，大家嘅关系 咁咪就系因为你将呢啲条件摆埋落去，你哋大家爱唔爱对方嘅一啲嘢，点样去称嗰样嘢里面咯？ 但系冇得分得咁开嘅，你生活 其实系 咁 样。我觉得其实个个人睇法都唔同。譬如阿 Sarah 睇，佢爱情系最好嘅、最重要嘅， 佢好理想烏托邦嘅睇法。 喺社会上当然有唔同嘅女仔啦，亦都有唔同嘅睇法。有啲绝对会系呢方面嘅睇法，可能会有啲咧。都会睇第二个多啲嘅，即系嗰啲叫做金钱啊物质会多啲。 嗱，我觉得冇话好唔好嘅，即系其实系每一个人其实佢追求嗰样嘢嘅时候，佢需要附带嘅有啲咩嘅条件去令到嗰件事比较 work 嘅啫。但系我系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你讲纯粹嚟爱嘅话咧，我觉得有时大家系搞错咗嘅。纯粹嘅爱其实系冇条件嘅，系冇年纪啊，系咪啊？冇话你嘅样啊，你嘅出身啊，嗰啲完全唔关事嘅，纯粹爱。 记得嗰时坊间有一个讲法啊嘛，揾一个肯陪你食快餐店嘅女朋友，你记唔记得 啊？ 系啦， 呢样嘢已经附带咗条件噶啦，附带咗条件嘅就系佢肯同你挨，系咪？冇嘅嗰样嘢系，佢爱你，其实你点样佢都系爱 你。 你 识男朋友女朋友，你唔会一嚟啊，阮生。你幾多錢月薪？唔會啊嘛！ 如果你亦都有一個咁嘅預設嘅話咧，你都會遇到啲咁嘅人，啱唔啱？ 唔好一個預設， 你會遇到啲咁嘅人嘅， 都係我嘅朋友啦，唔係真係 有你， 唔係 有 你， 講，試過咧，聽我講，即係同即係拍緊拖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啲女朋友就會。一句话，即可能系冇心嘅，但系就会话，你睇下边个个男朋友咧，又几多钱啊，又做紧啲咩，即会俾到而家嗰个男朋友会有啲压力。 咁唔好同佢一齐咯。 咁同埋你会觉得咁样，咁系咯，佢点啊？即两个比完个身家之后，佢发觉其实，好似自己唔系想要，即想要一种物质啲嘅生活咁样。咁我就觉得无谓，即人哋都咁样，你又无谓，好似。扣住咗人哋咁樣， 除咗大家要嘅嘢唔同， 如果我係個女仔啊，洋洋幾好啊，日日翻三份工，佢真係好努力喎。 係啊，我會欣賞你呢啲嘢。 係啊， 係啊， 即 係 你唔係撇啊嘛，你唔係日日打機啊。 冇錯，有時咧屋企嗰度唔做嘢啊嘛。 有時男仔會有個自覺性，或者自己有少少嗰個感覺唔係咁良好嘅。係 啦， 我聽過咧有個故仔咧，就係話咧有個男仔啦，因為個女朋友係比較好嘅經濟，咁啊去拍拖拍拖。拍拖咁，个女仔收尾同人讲，喂，佢咁样讲，个男仔讲咩？我同你拍拖要搵多啲钱先得咯，因为呢个女仔系比较中意生活上嘅享受，譬如食啲好啲嘅嘢啊，买衫出去啲比较啲贵啲嘅名店啊。咁个男仔自己，个女仔冇话佢嘅，只系个男仔自己感觉好似有少少。哇！我要揾多啲錢先可以同你一齊繼續咁樣拍落去，咁結果咪散咗。 如果呢一樣嘢作為你自己嘅 motivation 係咪即係一個動力嘅話，都係一件好事。但係唔好因為咁樣睇唔起自己，係兩件事嚟嘅。 系咪？即系我会觉得其实有时会系咁样。譬如可能其实有时我都会见过有一啲，譬如可能系个男仔冇个女仔搵钱搵咁多，但系一样可以相处得好好。我就觉得嘅就系搵得钱多嗰一个咧，要好识做，特别佢系女仔，特别佢系女仔，好多时候嘅话，佢就会识得同佢讲嘅就，佢会识得带佢去一啲唔佢负担得起，又唔会令到佢觉得唔舒服嘅嘢。但系可能嘅就系话佢带佢，但系佢偶尔都会想食一啲比较贵啲嘅嘢嘅时候就，咁餐我请。 系啊， 贵一餐平一餐咯，所以就系呢一啲女仔系有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智慧啦、EQ 啦、AQ 啦，先可以令到件关系保鲜咯。所以你明唔明啊？唔系个个女仔都会系咁样噶，你明唔明啊？所以就系最后都会。 咁你咪揾一个咁嘅女仔咯。 咁点解要开始咧？ 咁你咪揾一个咁嘅女仔咯。 因为我介绍一个俾你啦， 你唔怕有 点知咧？做乜都系我朋友，你介绍朋友啫嘛？点解介绍俾我？ 介绍个女朋友。 你都系有呢、這、一个，你有呢个前设噶嘛？你有呢个前设嘅就系话我，因为我觉得我而家嘅就，如果系嘅话，同埋嗰一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话，佢就同我挨穷啊嘛。我系想话俾你听嘅就系呢个前设嘅咧系唔啱嘅，即系女仔唔系咁睇嘅。女仔佢就系，你听我讲埋先，你听我讲埋先。我未变半，未变白完。咁其实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佢欣赏你嘅系欣赏你嘅上进心，佢觉得你就正正头先，你上进好紧要，系咪？你自己就打几份工，你去希望自己嘅生活慢慢慢慢变好，佢应该系欣赏你嘅。志气， 除非咁啦，除非你一穷而撇咁啊，即系你又穷，但你又撇喎，咁啊， 但系都有人会同佢一齐啱啦。 咩冤猪头都 能被菩萨。 但我想讲嗱，真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算你哋讲嗰啲哇，几咁纯真嘅爱啊，几咁撇除呢个物质啊，但系你讲到最后，你去到结婚咧、买楼咧、养小朋友咧。你呢啲你少一個崩，其實你都做唔到。 你去到嗰一步，你先至講啦。 你就唔可以話就係純愛可以戰勝一切，可以無條件愛。咁就算話對方肯，對方係屋企人肯唔肯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要考慮咯。 我覺得 有乜 太 就得咯。 唔 係 咯， 唔係呢樣真係嘅，真係嘅。唔係就係我有呢個諗法。我身邊部分嘅男仔同我呢、這、一個，即係可能佢哋啱啱。叫做踏入社會去做嘢啦，都係經濟唔係好穩定啦。咁佢哋都會有同樣嘅諗法嘅喎，係啊，唔係就得我嘅喎。 嗱，你首先 你對自己太冇信心了， 你 覺得係咪啊？ 衣食住行啦，住咁你講可以唔買樓住啫，咪租咯，唔好租咁大間，租細啲咯。小朋友咪遲啲先生咯，或者甚至唔生咯，或者你識個根本唔想同你生咧，咁你點啊？系咪？即系好多嘢，你去到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点样解决，点样面对。 佢嘅屋企人几唔中意，到最后尾嘅时候，如果见到你哋特咁见证咧，到最后尾佢都会接受嘅。 系、 我目睹过太多呢啲嘅例子啦。 因为肯定系以个女幸福为主啦。 其实乜嘢系为之佢嘅幸福咧？呢样嘢先至系依归啊嘛。如果佢嫁一个好有钱嘅，但系佢唔开心嘅，呢个系咪佢嘅幸福咧？但系佢同一个嘅就系话要同佢一齐挨，但系佢好甘心，佢哋两个好开心。我讲我都想喊。呢啲咁嘅人喺埋一齐嘅话，呢啲先至系佢嘅幸福啊！ 哪怕你住公屋都 系啊，你唔好搞错。 好啦，希望我啲朋友啊，我可以到丽瑞前辈咁呢个哇。精神丰富嘅女朋友， 你一定会，唔好谂得太多，系啦， 努力啊， 就在转角处，系嘛， 冇错冇错， 希望你可以快快脆脆有一个锡你嘅，你又锡嘅人， 使我哋烦住佢。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余光中曾经讲过呢两句说话：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形容得淋漓尽致。人一生有几耐可以活呢？数下数下，不过几十年，加埋一齐不过三万几日，真系唔长。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嘅，同人相伴或者下一刻就系最后一刻。一路走嚟，有几人同我哋擦肩而过，然后彻底留喺记忆里边。有时明明住同一个城市，但系几十年不曾相识。最令人哋惋惜嘅唔系开始就陌生，而系明明好熟悉，而慢慢就变成陌生人。通讯录里面嘅名字布满灰尘，朋友圈里面嘅动态从来冇睇过。有啲感情行下行下，真诚就会变儿戏，心情就会变无情。曾经密不可分嘅两个人，慢慢成为无话可谈嘅两个人。唔好以为错过就系错过，来世再续情缘。呢、这个世界系冇来世。100年之后，你进你嘅坑，我进我嘅坑，想讲嘢开唔到口，想讲感情动不了心，边个都唔再系边个啦。去到嗰个时候，连嗌交同恩怨都会成为奢侈品。人生难得一次遇见，唔好因为太忙就经常拒绝，拒绝嘅次数多咗，人就唔会再揾你啦。唔好因为对方对我哋太好就唔当一回事，一而再嘅冷落，再而三嘅敷衍，最后人就不在乎。多少感情走着走着就成为陌路，多少关系走着走着就成为过客。人呢一辈子乜嘢先系最贵嘅呢？间屋再大，你住嘅都只系一间；架车再好，你坐嘅每一次都只系一架。所以我哋以为珍贵嘅嘢，其实都唔系最珍贵。有啲东西失去咗，一辈子都揾唔翻。唔陪伴父母，父母老去啦，离开啦，再冇机会尽孝。唔珍惜爱人，爱人离开，再唔可以共对朝夕。唔关爱孩子，孩子长大，佢亦都唔会再翻嚟睇你。有啲嘢系不可逆，失去咗已经系一辈子。有啲感情只系一次嘅机会，走远咗就唔会再翻嚟。错过咗花朵，仲有明年；错过咗日出，仲有明天。错过咗感情，就唔会再有。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终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知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 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只知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于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都应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上链也没心跳，银或金都不紧要，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搵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大家嚟 小强哥，小强样锐锐，梁咪咪，之前仲有冇错啊？ 冇错冇错冇错，我其他即系第一个 OK 就 OK， 其他都冇乜所谓，最紧要第一嗰个 系 啊。 唔该，表哥， 好啦， 你话佢啦。 表哥话你先，我想问下你，你嚟呢个世界为咩原因？你咩目的啊？ 好难答啊！咁 我系被动嚟呢个世界， 系啊， 系啊，个个都系噶咯。 咁我想问你成长嘅时候咧，冇试过问啲类似嘅问题？ 有啊。 咁你问过咩问题？譬如啊，点解嚟呢个世界啊？人生 为咩？我系咪屋企嘅爸爸妈妈亲生啊？ 系觉得即系日日咁翻学放学咁， 为咩咧？人生嘅目的啫嘛， 系啊， 人生嘅目的， 点解要受苦？ 有咩意义啊？ 人性系善定系恶啦？ 系啊，有啊，有啊， 有啊！你发觉唔同嘅，咁你咩时？你第一次问呢个问题咧系几时啊？小学、 细个嘅时候啦， 我三年班，我讲过我失眠嗰阵时， 哇！三年班 系你讲过嘅， 谂啊，人生嘅意义喺呢一度咧，我下一刻又去咗边咧？ 系啊系啊， 好无谓。 我都有试过啦，我咪讲俾你听啦。我试过就系话玩我就嚟死啊嘛。但嗰阵好细个噶咋，咁我就谂嘅就系话成日玩死啊。跟住我瞓喺度啦，跟住同自己讲，我究竟我边个嚟会出席我丧礼咧？跟住喺度谂咧，觉得自己好伤心啊。 你谂到咩嚟？因为冇人嚟嚟呢个丧礼。 系我谂冇人嚟我嘅丧礼啦。伤心啊，咁咯。 小朋友嘅谂法啫，我都试过 孤独啊嗰阵时。 小学嘅时候谂啊，如果人死咗之后会点咧？咁谂下死啦，如果谂咗咪？唔翻唔到学，食唔到饭咯，咁样咁点算啊？咁就好惊。 都几 Q 噶。 我通常谂咧，我记得咧就系通常都系嗰排考试压力好大啦，同埋咧我发觉咧季节都有影响嘅。我通常有呢啲咁嘅啊，点解我要咁样生活啊？为咗啲咩咧？通常都系秋冬啊，即系好似而家咁咧，可能六点零钟系啦，就会比较。 天阴阴啊， 伤感 落太伤感啲，消失啲个人就会谂呢啲咁嘅嘢。 我试过就等小学嘅时候咧，生活唔开心嘅时候，同自己讲：我呢个现实世界其实梦嚟嘅啫，我瞓翻落嘅时候先系真实嘅世界。 好啊，呢个做法几好。跟住我哋继续瞓， 跟住瞓落去， 继续瞓，开心翻 啊！自己啊，自己。咁好啦，咁啊，今日个听众咧都有个疑问，都系关于啲哲学性嘅问题，我哋听听呢个听众嘅问题啊。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 Philip， 出嚟做嘢已经十几年㗎啦。由细到大呢我都系冇乜主见嘅人嚟㗎。读小学嗰阵爸爸妈妈叫我学乜咪学乜囉。去到中学叻嘅同学大学报咩科我就跟住佢哋报咩科。出嚟做嘢就系根据大学读乜我咪做乜囉。眨下眼就做咗嘢十几年啦。我发觉我唔知为咗都系工作啊定是生活去做嘢咯，我有时知道连自己一个是怎样的人都不知道，有时朝头早对块镜发觉人生最痛苦呢并不是黑人憎啊，而是望到自己都黑自己憎啊。人家说活到中年才有中年危机的嘛，但我现在只是三十几岁咋，我就觉得有身份危机了。我究竟是谁啊？我究竟生活为了什么啊？ Dr. Matthew，我可以点做啊？ 嗯，冇错啦，呢位朋友吓， 小羊羊 上，小羊羊上， 有有波数， 系咪你写噶？其实今次你啲心情啫， 系 啊，搵完个目标啊， 咁啊，小羊羊读完呢封信之后咧，系人哋嘅信啦，唔系你嘅信，你觉得 咩 了 解话下 啊？我想阿 Philip 唔开心系咩原因啊？ 点啊 ，Philip？ 就系佢做嘢同生活。根本就找不到个意义。 嗯，同埋唔知道自己为乜啦，自己系边个唔知啦。我想问大家有冇听过咧 ，Lady Gaga 患过抑郁症嘅？ 有。 你有冇听过一次咧，佢喺耶鲁大学咧分享翻自己嘅心路历程？点解佢唔开心咧？佢系唔开心都试过咧，系谂住 quit 嘅，唔再唱歌嘅。咁啊，点解咧？佢话咧。有段时间咧系黑自己真，我对住块镜咧，发觉我系好唔开心。点解咧？我每日嘅工作咧，好似一系帮人赚钱，每日咧就系去 I G 睇下边个人写啲咩 post 啊，答复翻人哋啊，跟住去啲宴会咧，自己唔中意嘅要同人握手啊，要个 selfie 啊，有时卖啲香水广告，其实自己都唔中意。咁但系每日都要做呢样嘢，发觉自己系好唔开心， 控制唔到自己嘅生活， 即系做啲自己唔中意 做嘅嘢，同埋自己中意咩都唔知道。咁我试过睇医生啦，食抗抑郁药啦，做 meditation 啦，做静观啦，试过作诗啦，作音乐啦，嗰啲方法都帮到佢嘅。但有一个方法我觉系最有效嘅，你估系乜嘢？除咗食嘢之外，我有个祈祷啦，有见辅导啦，等等。 做运动， 做运动， 唱歌， 唱歌帮到佢。佢话做电影都好帮到佢，但系最帮到佢咧就一次，佢对住块镜，佢同自己讲：我要 say no 啦，我唔可以做自己唔欢喜嘅嘢。结果咧，当佢开始发觉自己有啲嘢，我唔再去影相啦，我唔出席嗰啲宴会啦，我唔做呢嘢食物咧，咁啊悭翻到屋企。This is me， 呢個人就係我啦。呢個人係有 opinion， 有自己主見嘅。我中意你啊！嗰晚開始，我瞓到覺啦。 但係好似如果佢咁嘅巨星，都有咁多自己要做唔想做嘅嘢。咁我谂做打工仔，何况一般人翻工嗰啲唔想翻工，俾老细闹完又继续烧，即系太多啦。其实唔单止系做演艺界， 系 咪 啊？咁所以就一方面就系都要 set 个 boundary， 边啲系可以做，边啲系可以有个空间 say no 啦。另一方面就系最核心嘅问题就系、你系边一个啊？你想要啲咩嘢啊？边啲你要 say no 啊？但你见到 Philip 佢痛苦的地方就咩咧？我同自己想要啲咩，我都唔知啊！我由细到大都系 please 爸爸妈妈读啲咩科，出嚟做嘢，人哋读咩科，做咩工，我咪跟住做咯。我同自己想点都唔知，我点去下一步去 say no 咧？我连 say no 都冇个原因，因为我自己系边一个，我想要啲咩都唔知啊！所以咧，我哋嘅解决方法系咩？就系、提升对自己嘅 self understanding， 自我认识先。 譬如有时我哋啱啱出嚟社会咧，做边一行咧，有时都会谂过啊，我其实适合做边行咧？大家都系大学毕业啦，咁跟住我应该做边行咧？我都有迷失过噶， 我都有噶。我之前系做老师嘅，后屘做心理学家，当然做老师系好开心嘅。咁嗰阵时柴娃娃谂下，但系咧我。 最怕的就是 public speaking， 对住人多讲嘢。好似做老师嘅班房咧，我要骑咗套先入班房啦。 系咩？ 系好真讲嘢噶。咁咧，咁又啊，做嗰阵又心理学啊，如果做心理学家做辅导几好啊，系间房一对一啫，唔系对住班人。 社交社交恐惧， 社交恐惧，讲几两句说话会嘅。咁啊，袋先落袋啦，几好咧。咁话报啦，咁啊收咗我。点知就哎呀后悔啦？点解咧？喺嗰两年嘅课程之中咧，你唔单止要学校讲 talk， 仲要俾 staff development， 俾老师公开讲， 讲更多嘅嘢， 仲多过班房嘅学生， 讲更多嘅嘢。 哎呀，但系所以冇头冇办法啦。咁但系好奇怪就系、是，当日你最真嘅嘢咧，我今日睇翻咧，做咗成廿年嘅心理学家咧，我最大嘅满足感就系当日你最真嘅嘢，就系 public talk， 俾 speak， 即系俾啲讲座啊、训练等等。咁我发觉，哎，有啲嘢咧就系你以前唔知嘅，你觉得系恐惧嘅，但系当你个环境去 stretch 你嘅 potential 咧，又发觉咦又系得嘅，跟住发觉自己有进步，进步嘅话咧有个突破咧，我觉得自己好 feel good， 我觉得自己啊都冇拣错。 你哋有冇噶？即系好惊或者好唔中意做嘅嘢， 想逃避嘅。 其实我都有啲似你，我唔中意讲嘢啦，同埋好怕丑。 系咯，内向噶嘛，自己性格。 喂，你有冇搞错啊？ 句说话好真挚。 系啊， 我想打冷震。 我好反感佢成日话佢自己怕丑。 阳气系咪？ 咁我细个真 系 好怕丑噶。 系 你 嘅性格。 我成日咧唔识班 OK 冇问题。你依家 你而家已经唔系啦嘛。 我就话以前啫，即系呢一种嘅惊嘅嘢。咁啊谂冇谂过第时系要喺一个好似 public speaking 啦，譬如对好多人讲嘢啊，做节目啊，要 present 自己，呢个都系我自己谂唔到嘅。咁咯，你哋有冇啊？以前真系 以前惊啊， 最惊啊！ 即系你发觉依然我都有咩 potential 嘅 喎。 哦，其实我有人群恐惧症嘅， 系咪？ 系啊，我系好惊好多人啦。如果我唔系做紧嘢嘅时候咧，我一见到就要排队或者一大堆人嘅话咧，我就会避开啦。 避开 系啦，又或者就系 啲餐厅啊，人 一定唔会，点样好食都唔会。总之人多嘅咧，我就会走噶啦。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好奇怪嘅。我而家要去主持嘅时候嘅话，你要面对千千万万嘅人。嘅話其實佢喺你面前，如果你俾我有得揀嘅話咧，我係唔想面對嘅，係啦。但係如果我礙於工作嘅話，嗰個唔係真實嘅我嚟嘅，係工作毛裡面嘅一個我嚟嘅，就分得好清咯。但係如果係我完咗之後嘅話，我就會想去翻一啲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咁嘅境地咯。我係好唔好中意好多人。 楊楊咧，或者係馬馬，楊楊同馬馬 咧， 我又冇乜呢一樣嘢，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同人講嘢，同埋。都唔怕面对人嘅，但反而系出咗嚟做嘢咧，有一段时间咧，我好惊人，因为我觉得尤其系同事咧会对你好差啦，对你好衰。 你讲呢度嘅 呢度 啊， 唔系呢个同事一出嚟做嘢嘅时候，一出嚟做嘢嘅时候， 都有军就 会咁就会系对人有种却步咯。系咁，但系而家慢慢都要疏通翻呢一樣嘢，係啊，即係回歸最本我，即係最 本來中意講嘢， 中意講嘢啊，中意同人哋建立關係嘅自己咯。 同我哋有冇關啊？同我哋。 系咪我哋将你即系 打通咗入毒？ 我唔讲我嬲啊！今日话我件西装嬲唔靓， 件西装嬲即系唔系你。 小气宝，好厚啊！呢个人。 好，翻翻转头啦，话咁啊，试下做啲练习咧，帮你认识一下自己啦。 好啊。 咁啊，啲问题咧，大家可以谂下啊，你听到之后，你即时嘅脑海咧出现啲咩答案？可能包括你嘅喜恶啦，你嘅个性啦，你嘅价值观啦，你介意啲咩嘢？你想有啲咩追求嘅人际关系等等。好啦，嚟个简单啲先啦，每人 check 你嘅银包。我想问咧，银包入边咧，除咗钱、credit card、身份证之外，你仲摆啲咩入边啊？ 冇， 真系冇其他嘢，冇相片，冇其他嘢。 我有屋企人嘅相片。 屋企人啊 ，Michael 摆屋企人嘅相片啦。 买完嘢啲单， 啦。 我有沓利是喺度。 咦？咁我啲利是点解你唔开嚟用咧？ 点解你唔俾我嘅？马老师， 点解你摆利是嘅？其实 因为你封俾佢，唔系有啲人中意咁样袋住啲利是嚟嚟试试噶。 好吉利啊！ 系。咁即系话你喂讲就啊，袋啲利是就咧就系一个吉利啦，个 blessing 啦，个祝福啦。我同你一样，我银包咧除咗证件钱之外咧。我先 check， 我有一封我妈妈八年前过身，我仲 keep 住佢俾我生日嘅利是，我系带住出街同埋去旅行，系啊，咁我 feel 到我自己就系呢个就系啊你重视嘅嘢咯。你去旅行嘅时候咧，有时啊攞翻出嚟要同妈妈去旅行，呢条封利是。 嗰阵咩条我咩都冇，咪即系我唔重视。 唔系， 我系咩都冇 嘅。你重视嘅轻松， 你都好啊！你有钱咯， 你有钱啊！好啊，嗱，银包冇嘢嘛，咁你个手提电话咧，我想问你个手提电话咧，你个 home page 一打开系咩相咧？ 以介紹一下。 好啊， 我係用自己做 自己 嘅 啊，係一幅名畫， 一幅名畫係山水畫嚟。 唔係，其實係嗰啲叫做係咩後 後院嘅， 總之嘅就係。 咁你揀呢幅咧？係啦， 因為我覺得好舒服咯。 舒服，你中意一個舒服嘅畫， 一幅畫，一幅名畫。 咪哎呀，貓貓啊，咪 我只貓， 個好得意啊，好肥嘟嘟。 係你屋企只貓？ 喺屋企我只貓，我自己只貓係。 冇得冇乜嘢嘅， 貓即係 OK， 係 啦， 原機 原 廠。咁我想問下一個問題啦，你嘅電話咧未有啲 photo album 噶嘛？你有冇分類嘅？哇，自己啊好多幅相， 冇分 嘅， 冇 嘅。我有喎，我會將 family 啊，可公司啊， 我係有一個 album 咧叫 something to remember， 即係邊啲相咧，佢哋咧覺得你要記住啊，呢個好好嘅回憶咧，我擺曬落去。咁當我工作有時辛苦啊唔開心咧，攞翻出嚟睇咧，有好多開心， 都幾好。 有冇我張相啊？ 有一封係加我哋嘅節目嘅，真係有噶，係啊，我要擺到落去嘅。 我都係 something to remember。 多謝你，表哥。 表哥好中意加字嘅。 我有一個嘅就係我過身嘅姐姐嘅個 album。 哦， 係啦，我就係啊，要係啊，記掛住佢，我就將所有嘅嘢會擺曬喺嗰度嘅。佢啲 video 啊，嗰啲有我有。 好啊，咁啊，先嘅就係啊，你自己銀包擺啲咩？你嘅手機擺咩咧？都睇到你重視啲咩嘢。好啦，下一個問題啦，話 嚟， 就係你上一次咧。有流淚嘅時候係幾時咧？ 睇戲 係咩原因？睇戲， 睇戲好感動。 嗰套戲係關於咩嘢？觸動到你啲咩嘢咧？譬如嗰個故事啊， 感動到嘅就係你細個嘅時候、長大嘅時候，你有一啲嘅啲傷口。 OK， 傷口，你童年嘅一啲回憶啦。 我同阿悠悠睇嗰套應該係同一套戲嚟嘅，但我喊嘅位係我覺得愛啊，同或者情啊，人同人之間嘅情啊。 嗯。 我都是看戲，在屋企即係睇我哋工作嗰啲戲。 哦， 係啊。 係因為乜嘢啊？嗰套係咩？ 嗰套係關於， 係因為你 叫做 點樣喊？ 如命十年，日本戲嚟，好好睇啊！ 你可唔可以講下嗰個劇情？係 有劇情。 佢有個女仔，咁就十零歲，因為佢有病啊，呼吸系統嘅病，所以就住醫院。佢冇再讀書啦，然後佢後來出翻嚟，醫生話俾佢聽，你剩翻十年命啫。然後有一日佢哋學校有一個成班舊同學出嚟再聚，咁佢再出翻去，然後跟住喜歡咗個男仔。嗰個男仔因為生活得唔好自殺，然後佢哋喺醫院撞到，套戲好好睇。個女仔起初唔肯接受呢個男朋友，因為我得翻十年命啊，係啊，我唔想。害咗你啊！係有個男仔又覺得奇怪，我本來結束生命，你救翻我，而家你又唔理我，即係我覺得係真係幾好睇。 探到就生命嘅問題 啊， 係咪 啊？ 啲意義嘅問題。 Michael 咧，你上一次有流淚嘅經歷， 係睇到張舊相。嗰張舊相咧，其實喺相簿裏面好多年嘅啦，我都冇攞嚟睇，即有睇過啦，但係唔係掹出嚟睇。咁嗰日掹出嚟睇，突然間發覺原來後面寫咗啲字咁咯，而嗰啲字係好多年前嘅某一個人寫低，咁觸動咗一啲以前嘅回憶感， 感動。 咁嗰個人係邊個？係你嘅前度？都緊要嘅喎， 真 係 啊！ 係我大學嘅時候一個女朋友，即係我第一個女朋友嗰個。大學嘅時候第一個女朋友。 佢寫咩啊？ 就俾過你睇 嘅。佢話你好衰啊 ！If you love me like I love you, we're in the same boat。 哇！你仲記得好清楚啊，好簡單，大家一齊。我自己咧就是、上一次就系、是、我有个中学嘅老师咧，佢好爱惜学生嘅，做到退休，咁咧佢患咗绝症 cancer， 咁啊临尾咧就系、是、佢有一次揾我托出嚟，俾一大沓$500俾我，佢唔系俾我嘅，佢托我咧俾一个救生，因为救生咧疫情期间咧冇工作，佢只系中意写作啦，佢想支持佢出书，咁我就将笔钱咧俾嗰个救生啦。咁啊，學生計劃我唔可以要㗎，老師病啦，俾我嚟買藥啦，咩啦咩啦，唔要。我唔好話老師嘅心意，你收咗佢啦。點知一兩個禮拜之後咧，個老師過身。我將呢個消息俾個同學知道之後咧，個救生咧，佢即係問兩個問題。我聽到之後咧，我又慚愧又感動，我都喊咗出嚟。如果你聽到你嘅老師曾經好愛錫你，俾筆錢你，佢過咗身啦，你會問啲咩嘢？ 幾時有嗰個出品啊，或者咩？我出去鞠躬啊，送佢最後一程啊，嗰啲咁。 佢一問兩個問題咧，我都冇諗過，我都唔係咁樣問，但係我覺得好好。佢第一個問題話：老師離開嘅時候，佢辛唔辛苦啊？第二個問題就係、是、老師離開嘅時候，有冇人陪佢啊？ 我听咗之后咧，好感动老师嘅慈爱，同埋学生对老师嗰份关爱。我听咗之后，我直接哎呀，触动到流眼泪。好难得嘅个同学本身，佢都系有啲状况，佢啲 perspective 系比较弱嘅。咁但系你见到，哎呀，当佢面对紧一个好深爱嘅人离开嘅时候咧，人性嗰个靓，我听到之后，哎呀，我都好感动。好，咁啊，不如问多个问题 啦。好啊， 这个问题咧就系、是。好啦，一个搞笑啲啦，我哋每个人咧内心咧都有个 inner voice 嘅，其中一个 inner voice 咧系比较顽皮嘅、调皮嘅、中意整蛊人嘅。我想问你个 inner voice 咧，一个无聊嘅小孩，通常系几时最活跃嘅咧？你点样形容佢咧？ 任何时候。 哎呀，我觉得你哋节目就系成日都出现晒，成日都出现，咁都揿住系啊。我就听到我都 feel 到你全部出晒嚟咁我想问节目以外咧呢一 part 咧，你个 inner child 咧好捣蛋嘅，讲埋啲无知啦，跟无聊嘢嘅。咁啊咩情况会出现啊？好好奇啦。 啊，同我另外一半嘅时候咯。啊，系啊，就会好捣蛋嘅咯。 好捣蛋。 整蛊 我系同我一啲令我好舒服嘅朋友一齐嘅时候，即系你同某啲人系冇压力噶嘛，好似讲乜都得噶嘛。嗰阵时就会出嚟啦。 我就同啲仔女嘅时候咯。 哦，仔女啊， 因为我唔想俾佢系一个好严肃嘅爸爸嘛。系啊。所以会同佢哋讲笑啊玩啊咁， 咁啊好啦。 阿小强咧， 我谂紧我一个人嘅时候啦，我会即系我成日都系咁，唔知点解咧，我会喺走廊嗰度起飞脚个，阿查。 一个人嘅 时 候， 系啊，我真系有时好惊个电梯打开咧，要行出嚟，一个傻佬 喺度。有闭路电视喎，马老师。 唔系走廊冇，咁另外就系同屋企人一齐啦。 系啊，会捣蛋。 系啦， 平时喺二楼咧，对住啲女同事嗰下咧。 都会 嘅，好啦， 十一点半翻嚟，我哋继续树窿树窿，要人落就落，唔行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财政司司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达成三个目标感到高兴，包括介绍香港优势、扩大朋友圈以及建立区域合作关系。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不同领域都有对话和交流，认为两个大国联手合作是很好的兆头。香港会积极参与，担当好角色，以助履行两国元首会晤达到的成果。被问到由陈茂波代表他出席 APEC 会议，会否减少他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汇报香港情况的机会，李家超说他和中央政府的沟通畅顺，亦都感谢中央对特区管治方面很重视他的看法，而他每年亦都会向国家主席和总理述职，和中央的沟通是方方面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亚太区发展上可以发挥多项优势，争取机遇，强调区域合作包括与东盟合作，亦都会发挥好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优势。本港亦都有很多专业人士都有世界级水平，在海外大获好评。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记者有关香港应该怎样发挥优势的提问时表示，香港会发挥八大中心的优势，包括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解决商业争端的调解中心，以及艺术文化和国际创科中心。他又指出，本港亦都可以提供不同配套，便利不同公司来港或者到内地城市发展。他又认为香港可以拓展比全世界的机遇是大的，在过程之中香港可以作出贡献。中大医学院前副教授许金山涉嫌杀妻女案，他早前被裁定两项谋杀罪成，判囚终身。许金山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发还重审。 中院認為當時負責審理的法官張慧玲錯誤指引陪審團，可導致陪審團存有極大偏見。判詞指出，審訊關鍵在於誰個將瑜伽球放在車內，以及有乜嘢原因。判詞提及死者死後一年，許金山被捕時，警方在他的書房櫃桶發現一個瑜伽球氣塞，但是沒有證據證明那個氣塞與涉案瑜伽球有關。中院裁定當時法官的指引可能導致陪審團採納法律上不容許的思維，否定許金山次女使用一氧化碳滅蟲的可能性，繼而排除他將那個瑜伽球放在車內。案發在2015年，許金山的妻子和次女被揭發在西貢西澳村對出巴士站一架私家車內昏迷，其後證實死於吸入一氧化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52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55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0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8.8升2.2，阿里巴巴76.95系升2.5。美团112.3升3.3，盈富基金18.1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2.48升6.8，小米集团15.68系跌5毫，融创中国2.75升4.2，快手60.8升7毫，小鹏汽车71.45系升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3，日元147.59，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1，人民幣7.138，英磅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3391点，升3点。港金报1851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03美元，卖出199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较为车多，而西行过海嘅车龙咧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是较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扫黑除恶， 清邪较量。 港台电视 31月31日 国剧夜场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很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没错，都会放手给演员自己发挥，令演的和看的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意一力，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水龙水龙 ，You are not alone。 好，我哋又翻嚟咯，继续我哋自我认识嘅练习啊！ 好， 表弟表妹个人好啊，阿姨张姨妈都问候大家。好啊，大家要三声 欢合家欢， 相亲相爱。 好， 好啦，阿表阿姨张阿姨妈问你哋，你哋间睡房系点噶？ 一个字乱啊， 乱 系啊，摆啲都会摆下啲嗱，我平时咧啲工作嘅。電影海報啊，或者一啲宣傳單張啊，我就會黐喺我個房嘅牆嗰度咁樣嘅。 你而家黐咗咩啊？ 但嗱近排，但係咧今年因為大掃除啊，我因為嗰啲 poster 咧又黐咗都幾年啦，咁我幾年又冇換喎，我就搣翻曬落嚟咯。咁我都期待我嚟緊係黐啲咩上去咧？ 你地鐵嗰張你冇貼咧？ 都冇攞翻屋企， 冇攞翻屋企啊！ 系啊， 即刻送俾我， 你冇咩？ 冇啊， 冇攞啊！ 但系反而上一个上一个就有黐嗰度。 哦， 若若你咧，你屋企间睡房系点 嘅？我好中意我个睡房嘅就系咧，床隔離就係個窗，個窗好大下嘅，咁啊就係因為對住西邊咧，所以咧其實我係睇到個月亮升起嘅，即係遠處你會有啲山啦，咁跟住你會見到佢慢慢慢慢咁樣升起咯。咁有時候我就會專登瞓喺張床嗰度咧，就睇個月亮嗰度都咁喺你個頭度經過咯。我嗰間房係整齊嘅，因為就因為唔大，咁所以就有張床啦，有個有張梳妝台啦。 有冇擺設嘅咧？有冇摆设嘅？ 冇摆设嘅，冇摆设嘅，因为我而家抌咗好多嘢啊，系啊，因为啲摆设我觉得系会黐尘啊，系啊，咁所以我就冇摆呢啲嘢咯，就系啲有用嘅嘢咯。 但系风景系重要嘅， 系 啊，非常同意 个氛围。 系啊，因为你瞓喺床上面，你望住个风景咧，个人好似跳出去咁啊，即系好似系融入咗出边，无论系落雨啊、好天啊，我中意系咩咧？望山咯，即系望一啲绿色嘅嘢咯，咁就好似系。好舒服 的 感觉， 我觉得窗框好靓嘅，窗框其实系幅画嚟嘅， 系 系咪啊？ 你嗰啲白色 窗框，其实佢个 窗 框冇错，佢一个窗框嚟噶嘛，出边咁咪就幅画 咯，好靓， 佢好似幅画框咁样。 我成日都好想咁样设计 个 窗框咧， 好 似画框咁样咧，望出去好靓。 冇错，而系佢会唔同噶嘛， 系咯， 因为你落雨，你嘅啲季节嘅 冬天夏天都唔同， 完全唔同嘅，你望出去。 小强咧， 小强你跟 我系有好简单嘅啫，就系啦，有几本书喺度。不过我送俾你嗰本书唔知去咗边， 即系想送俾想送俾嗰本书唔见咗， 系咩？ 系啊，曼联啊。 哦，系啊，你话要借俾我睇噶， 系啊， 费格逊啊嘛， 系啊， 系啊， 咁咯，冇乜嘢， 但系都系只书啦，中意睇书， 书我都有，书有几本睇紧嘅书咯， 电影啦，都系你啲重视嘅啦。我间房都好简洁嘅，不过我屋企咧，我有三间房。咁咧有间大啲嘅房咧，个风景咧左边咧系望到日落，另一边咧你又望到月亮升起嘅。咁但系嗰间房咧，其实我系俾人住嘅，我自己反而瞓间细嘅房。我啲朋友嚟到话：吓，你做咩间大嘅房有独立洗手间你唔瞓？咁因为我每年咧啲亲戚 表哥，即係表哥表嫂咧，就十二月嚟。 我哋啊， 我每年你得閒嚟啊，我每年嚟嘅時候有屋企住啊嘛，咁我每年啲中學同學兩公婆嚟屋企住，咁我通常係俾大嘅房住，咁我自己住去細嘅房，咁我發覺咦，咁突然間住就有啲朋友嚟話，點解無端端將自己出人房變成分房？ 你個安排咁奇怪， 你唔係長住噶嘛？ 係咯， 我係長住喺細房嘅，真係。 我知道，但係佢唔係成日嚟，阿表哥表嫂唔係成日嚟， 因為我住慣咗細房，都費事搬嚟搬去， 做慣喺宜蘭做姑， 係啊，做慣喺宜蘭搬啊，咁啊睇到自己嘅脾性啦，同埋見到就係、是、啊，你會俾朋友親戚重視過自己嘅需要咯，有時呢個為咗對自己嘅。 佢嚟我屋企，我就會讓呢一間， 讓俾人住啦 ，master bedroom 俾佢咯。 嗯，好啦，咁啊，再問一個問題啦。今次咧就唔係直接問啦，婉轉啲嘅，你幫我填句子啊，填翻啲空格咯。咁、啊，第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朋友講乜乜乜乜，我就會覺得好傷心或者好嬲嘅。讲啲咩咧？ 佢件西装褛， 系咯，我咪有讲，我件西装褛唔靓， 即刻新鲜鬼嘢啦。 系嗰时，我要收翻呢个机会，因为我要谂一个认真嘅句子。 我会讲个是非咯，话我唔啱嘅时候背后讲咧，我会觉得嬲嘅，觉得唔公道嘅。仲有咧，你哋会 有啲乜嘢会 话话我放飞机？ 话你唔派饭， 系咪啊？系咪啊？吓，但系佢真系放飞机喎。喺背后度讲我啲咩嘢？ 谂唔到喎。 喺背后度讲我嗰啲我唔系嘅嘢咯。 或者面前讲咧，你讲之后，哇，我会觉得好伤心愤怒。譬如即系你讲我屋企人咯，有啲人会介意嘅嘛。你讲乜都得，你讲我屋企人咧，我就会好嬲，我就会好愤怒嘅。有啲人讲一啲你好在意嘅嘢啦，譬如有啲人讲。小个时候读书成绩，大个嘅时候可能你嘅工作系啦，即系讲一啲你觉得自己唔够好。 你谂到未啊，阮仲阳？我等你。 当我啲朋友讲我嘅工作，我就会好嬲咯。即系佢讲我嘅工作，直情系讲我嘅事业啊。 例如咧， 即系平基，你咪做得唔好啊？ 佢又唔系话即系赞 你， 唔系啊。有时系佢哋系好为我着想，即系譬如 叫你唔好做， 唔系佢哋唔系咁啊。Brian 啊， 唔好 嘥 时间。 其实你会为自己呢一个行业。俾多几多时间自己啊？即系佢哋系好关心我，但我听到我就好嬲。 嗯， 即系呢啲系我紧张嘅事嚟噶嘛。 好重视嘅嘢，但系有时有啲问题会令到好似觉得啊，有啲质疑啊，或者信心令到我都会。 系啊，就算譬如成功又好，失败又好，咁始终都我自己同自己负责啫嘛。咁系咯，就系咁咯。唔好讲啦，我嬲啦。 好，咁下一个问题啦。 吓，你哋唔答噶？ 下一条 俾你答， 下一条俾你答。下一条就系如果咧，我喺生命最后一日，我冇做啲乜。我就会好后悔啦，咁你 即系一定要做啲咩啦？ 系或者你冇做到一样嘢，系一定要做啲咩咯？你冇做咧，我会好后悔噶。 冇向爱嘅人示爱啦， 啊， 即系真系。 我谂到，冇向一啲嘅就系其实我而家仲嬲紧嘅人同佢和解 啊， 吓。 我想同屋企人黑一下， 黑一下。如果冇就好后悔啦。小洋洋咧， 我都系有同屋企人啦。生命中最中意嘅人， 我哋系咪 有个身体接触啦？ 哦， 唔使生命最后一日啦，我哋 你督 你成咩人？ 你成日督佢哋噶啦， 成日督佢哋系咩人？原来身体接触紧。 其实嗰啲系爱嘅督督嚟嘅。 哇，呢个好难，冇乱讲嘢啊！ 我就系、是、类似于咧，就系如果我曾经得失嘅人咧，我冇同佢讲对唔住咧，我都会觉得遗憾嘅。 嗯， 所以 我 觉 得 系 unfinished business 啊，好似 因为爱我一定同人讲噶， 系咧都会讲咗啦。平时都会好感恩，但系、有啲嘢可能冇犯咗，我冇同佢收获咧，都系觉得都系要带啲 遗憾 嘅遗憾嚟。 咁其实系咪应该就算冇石嘅，每日都系应该 冇错啦？你唔使等噶，你其实随时可以做噶。 但系有时你未必系 个 timing 都要需要讲 conditions， 讲缘分， 你需要有啲时间 causing condition。 系啦， 好啊，咁啊，小洋洋，我想话咧，心理学咧有一个练习咧，系帮我哋认识自己，好有趣喎，叫一个 window， 要做 Harry window 系点嘅咧，佢有四格 嘅、 哦。 嗱，冇错啦，嗱，社会心理学家咧，佢就提出咗一个，今朝都有讲嘅，今日会介绍一个窗俾大家，就叫呢个周哈里窗啊，即系做 Harry window 啊，咁其实咧就系想讲自己对自己嘅谂法，同埋人哋对自己嘅谂法咧。究竟系唔系 consistent 系咪一致呢？咁佢就将自己睇自己同埋人哋点样睇自己呢，就画咗四个 area 出嚟。咁我哋就逐个 area 去探讨下，好嘛？我第一个咧就叫做开放我啊。咁你可以幻想下先，如果大家听众咧有纸笔咧，可以画个十字先。 嗯。 咁就分咗上系啊，分咗四格啦。咁我哋讨论第一个格咧就系左上角。咁左上角咧就叫开放我，就系讲咩咧？就系讲自己同埋人哋都 認知或者了解嘅部分，即係譬如話，我對我自己先啦，我覺得自己咧係一個好幽默嘅人嘅，而人哋都認為我係一個幽默嘅人，即係大家都係有共同諗法嘅，對於我自己，咁呢個就叫做開放我啦。 即係呢一個就係人哋知道關於你嘅，你亦都知道自己嘅嘢嘅。係 啦， 係啦，咁呢個就係好開放啦。咁呢個應該大家都容易講到噶啦。我反而想講右邊個格，嗰個係點嘅咧？ 係咪即係右上角先啊？係 啦，右上角。 右上角咧就叫麻木我啊。即是话咧，自己系睇唔到嘅部分，但系人哋觉得我嘅有呢一个嘅谂法，譬如 即系人哋觉得我有，但系 我自己唔知嘅。举个例子，人哋觉得我好醒嘅，但系我唔系，我唔觉得自己醒，咁呢个叫做麻木，即系有啲自己嘅部分系你睇唔到嘅， 咁就自己讲唔到咯，因为自己都唔知道。 但系当个人嚟讲翻俾你听嘅时候咧，你觉得又系真，咁就知道啦。即系个 part 咧就系人哋知道，不过我自己唔知道，通常叫个 blind spot 咯， 系即系透过人哋提醒你，你先 知道，你先知道嘅。你有冇试过啲嘢咧？就系以前冇怀疑嘅，都系因为你好朋友讲翻俾你听咧，咦，又系真的。嗰啲系咩？ 有冇啊？瑞瑞 有啊！有啲人话其实有时我讲嘢真系太直啦，系啊，系会令到人哋会觉得好 hurt 嘅。 O K， 系啦， 以前冇， 但系我就会觉得我好中意自己呢一部分。所以我唔会改， 唔需要改啊嘛，暂时未有足够理据要去改住先。 系啊，即系有啲人就话你使唔使咁样啊？即系一嘢就送埋嚟咁样咯。系啊， 仲有咧，我以前咧个朋友讲话。原來你咧啲人緣都好好嘅，但係發覺咧，當有啲人咧你係未必咁夾咧，你係少啲埋去同佢傾偈出聲。我係咩？我覺得自己同人不如講下嘢㗎。佢唔係你，你試下留意一下。我發覺依個真係真嘅。我發覺一大班嚟嘅時候咧，我唔係嗰個 evenly distributed 同佢傾偈嘅時間。 咁好正常啫， 係好正常啦，係啊。但 係 我自己冇懷疑到啊，我自己冇懷疑到。 有咩問題啊？ 冇問題，佢都話問題。不過就啊，你真係唯一樣嘢就係、是、都好明顯嘅，就有啲就係、是。那些人你冇咁 close 咁熟咧，你真係好似保持一個距離。 梗啦， 正常嘅， 正常嘅， 係啊。 你哋咧有冇啲嘢係人哋唔講俾你知，後屘講俾你知？我又係咁樣嘅狀況，有冇嘅？啲 blind spot 有啊。人哋話如果我唔笑唔出聲咧，好惡啦， 係啊，好嚴肅，好惡，好嚴肅，好惡， 係係 係啊係啊， 你哋就好搞笑嘅，你唔出聲，哎又係喎，係嚴肅。 所以人哋 其實你真 係 惡 嘅，所以個夥計咪得罪講佢咯，得罪問佢個夥計咪。 大家仲冇其他你嘅 blind spot？ 如果冇就去左下角嘅咯。 好啊， 左下角就係人哋唔知，不過你自己知。 隱藏我係嘛？ 係啦，隱藏嘅我啦，即係包括咩啊？你嘅秘密咯，係啦，可能不為人知，但你自己心裏有數，我自己知嘅。 哇，好多啦， 好多啦，我哋都係。 心里面即人哋唔知，但系自己心里面 知嘅，可能自己可能冇犯过人哋自己知，不过人哋未必知，或者自己做啲自私嘅嘢，人哋唔知，自己咧心里有数。 咁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 个个都有噶， 系啊。 咁但系最难答就系咩咧？就系呢四个格右下角嗰格系咩？ 未知我啊， 未知 就系乜都未知，自己同人哋都唔知，有待开发了解嘅地域啊。 人哋又唔知，我自己又唔知，咁可以填啲咩嘢？ 系咪讲性格方面啊？ 咩都得，主要关于你嘅嘢。 Oh, okay. 你觉得有啲咩嘢 潜能都得， 啊好好啊，你嘅 potential 咯。 或者有个系咪叫 ideal self 咧？即系我想，譬如我咧，我三年后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你就写落去咯。 系啦，你嘅 potential 咧，你嘅潜质咧，仲有一样嘢可以摆落去嘅，你估系乜嘢？除咗潜质之外，人哋又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嗰啲咧，你估幾時知咧？ 你哋好瘋狂，你想 就係鬼拍後尾浸，slip of the tongue， 你嘅潛意識咯。有時咧自己不懷疑嘅，有時啊你發夢啊，或者突然間講句説話，點會講到咩咧？可能你自己潛藏住一啲諗法啊，啲感受咧，突然間出現翻，咁啊我哋嘅潛意識啦。 係啊，即係自己從來冇諗過嘅。 係啦， 係啦， 冇意識到嘅，但後屘發覺，咦又係真喎，有咁嘅感受， 真 又係潛藏住嘅喎。咁呢個四個。但背后一个理念嘅，就系点为之一个开心嘅自我呢？ 就系我哋头先咪讲呢个左上角嘅开放我咧，尽量就越大越好嘅，即系多啲去扩大一啲 自己 又知，人哋又知道你系咁样嘅一啲东西。咁咧佢就话啦，呢一个理论就话啦，如果呢一个格格啊越嚟越大嘅话咧，咁你同人哋建立一个关系咧，亦都会趋向和谐同埋开心啲嘅自己都。 咁最尾咧，咪一個哲學性嘅問題啦。呢個世界咧，有啲咩嘢咧？你覺得係永遠都不變嘅？ 不變。 除了就是说 冇嘢系不变咯， 就 系 变 就 系 不变咯， 上边就 系 不变啦。 系啊， 仲有冇咧？ 我谂心爱嘅人对你嘅爱咯。 但唔系噶，啲人话咧，就算心爱嘅人咧，随住时间，就算你屋企人都有个人离开先，你有几有钱都好，你 guarantee 你都可能有一个生意，一个一个逆转。 系乜嘢？性格。 性格，性格都可以變㗎。 但 係 你性格嘅有時有某啲嘢係唔會變嘅， 好難改變， 唔會變。 係自己不變，因為你自己會喺自己身邊。如果自己對自己好，亦都係不變嘅。即係人哋對你好咧，有時會變㗎嘛。佢改變咗或者咩，但自己可以選擇對自己好，呢、這個可以係不變。 自己嘅選擇啦，對自己好，我可以選擇不變對自己嘅態度啦， 係態度啦。 好，一間咧同你一個練習咧，嚟聽下呢個哲學家講得，你認唔認同咯？好，大家可以合埋雙眼咧，呢、這個练习咧就关于人生意义啊，咁啊好多时候我哋成长嘅时候咧，唔知你会唔会问呢个问题啊？就系人咧嚟呢个世界咧空手而嚟，但系走嘅时候咧乜都带唔走啊，人生好似好虚咯，好唔实在啊。咁啊有一个哲学家佢讲得好好、啊，佢话呢个世界咧好多嘢我哋真系带唔走噶，好多嘢咧都系改变唔到。除了这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所做的选择，所发生的事，这个就是事实。譬如举例，今天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他没有钱了，你今天捐了钱给他，就算上天想改变也好，没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那这个哲学家说，这个就是叫事件实在论。这个世界好多都会变，唯独你每日所作的事发生了，没人可以再改变的了。当你听到这个哲学思想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来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美好的事，一些人我们都带不走，唯一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够陪住你，就是最终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同埋带住你所发生的个人的历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Do you know? Do you care? TV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入录音室，你又制唔制？ 一齐倾下偈咯。 吓，倾咩啊？ 讲下低贵定系啲贵贵，分享谂法。唔使闭翳， 无论咩种族都可以开咪呢个平台，就系俾你俾你讲下你嘅故事。 啊，讲咩话？ 咩话都得啦。 CIBS 新一期节目现正接受申请，申请即上 cibs.rthk.hk。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好啦，快到中午12点，听紧《风骚快活人》啦，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一新闻之后出现嘅。首先会有中医取常同大家养生之道，而家先听12点新闻报告，一阵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啦！ 咁啊，今日咧，我哋真系好开心，因为其实呢一排咧啊，不过应该咁样讲啊，嗬，都十一月啦，但系都有时晏昼会30度嘅。 系啊，秋老虎系嘛？ 中医嘅角度，哇，呢个系咪好反常？同埋应该要点样搞啊？ 咁其实而家个天气都系唔寻常嘅，有阵时候 系啊，古灵精怪， 改变唔到个天气，咁啊，只有就调节自己去适应啦。咁啊，由于即系天气如果系秋天干。咁我哋都一定係要食返啲潤養嘅嘢囉。咁大家唔知平時啊蕊蕊你有冇整啲咩自己去滋潤一下呢？ 我有飲呢一個蜜糖水。 蜜糖水。 係啦、 okay, 有時會用梨嚟去煲啲湯。 我用啲梨煲湯。 係啦咁樣囉。Okay, 因為應該係啲當做嘅嘢我覺得。 係冇錯。係 啦咁潤肺囉。 飲湯。 係呀。喺邊度飲啊？ 自己煲囉，做咩啫？你做咩整咁？ 我睇死你都冇人煲俾你啫。 唔緊要，我煲你飲啫。 你應承咗啊， 係冇問題。嗱，首先 你煲啲紫薯湯佢飲啦， 啱嘅，因為咧大家都 feel 到乾燥嘅時候，皮膚可能呢輪都會痕啲啊嘛， 會啊， 大家都會可能搽 cream 啦， 要啊。 咁你口乾嘅時候，就算你唔識得飲蜜糖水，可能飲水都飲多兩啖啦， 係啊。 咁但係秋天嘅季節就係由於乾燥，從而令到每一個人喺呢個季節情況下咧，都會感受到呢一種燥氣。咁但係燥呢個講法咧就唔單止淨係喺秋天嘅，即係喺我哋嘅生活裏面一年四季咧，我哋都會感覺到有機會發生燥。咁有啲咩原因最常見啲人會有燥咧？咁啊，梗係一係就捱夜啦，休息得唔夠啦， 食煎炸嘢， 係啦，成日食煎炸嘢啦，即係食煎炸嘢咧，未必會燥，要成日食先煎炸，即係 咩為之成日？ 成日去 即係一日裏面三餐都係啊！我見過有啲人真係咁， 會噶，有啲人佢冇咗呢種煎炸， 無炸不歡 噶，係啊，佢唔開心， 中意香口嘢， 橙色系列。 但 係 其實個問題唔係佢刻意去食煎炸嘢，而係我哋了解到翻嚟咧，佢唔知道乜嘢叫做熱氣啊、上火嘅嘢。佢乜嘢原來炸嘢係熱氣嘅咩？即係佢覺得咁樣好食啊嘛。咁但係原來高温啊、油炸、烤焗啊呢一啲咧，佢都會令到嗰個食物嘅質素咧就變成乾燥咗，同埋咧就上火咗。 入到去身體嘅時候，其實就令到身體嘅水分咧就相對係少咗，咁變成咗個身體唔夠水，咪乾乾得緊要就燥，咁、而產生有呢啲燥嘅現象。 我硬屎。 系啦，啲大便又干咯，系啊， 好辛苦， 成日都话就 惊出血啊，惊唔知点， 总会有嘅，因为你真系硬到你拆损咗个肝又会出，咁你 取常我仲有担心，因为我睇啲健康报道咧，佢话如果你用力得滞咧， 冇错。 会好危险， 系啊， 危险！你讲系 即系个血压啊，会令到你爆血管啊。 咁啊，呢个当然啦，即系会嗱，所以点解有啲人老人即系特别讲有啲人老人家 系啊，老人家更加要小心。 老人家佢一去大便，如果佢干硬又用力。咁佢可能咧就最後行到出嚟，咦？點解個眼嘅微血管會 爆 咗？ 冇錯。 咁呢啲都係因為其實個腸燥，個腸好乾燥，個身體裏面嘅水分唔夠，咁而導致到咧佢棘住， 用力， 咁佢焗住要出力，咁但係焗極都焗唔出，咁所以佢咪會有機會發生呢啲所謂血管因為受壓而破裂而產生。 嗱，咁我請教你，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佢真係去緊嘅時候，點樣安全啲去咧？ 去唔出就起身咯， 就算咯， 系 啊， 啊 都系叫你唔好喺度坐喺度老咁耐噶，都 系 唔好。 你 系 唔得嘅就起身行下先咯，喐动下先咯， 预动下先。 冇错啦，你自己可以搓下个肚啊，饮多两杯水，帮下佢多啲水分啊，同埋饮水都系唔好话一啖啖饮啦，要一大杯饮多饮大啖啲啦，啊咁样嘅时候会好啲。同埋真系可能饮少少蜜糖水啊，或者食翻碗芝麻糊啊，因为呢啲嘢都系可以有一个。潤腸嚇，幫助通便嘅。咁頭先講到有啲人咧，就可能係年長者點解會有機會容易有呢、這個即係叫做失去滋潤啊、燥啊嘅原因，就係佢滯生佢身體嗰種滋潤嘅物質咧就唔夠。咁亦都唔排除可能佢食得比較清淡啦，咁、個人咧就失去咗一種油潤咯。咁佢就唔潤噶啦，佢食菜多啊，但係佢落油少啊。咁啊菜一多嘅時候，咁、個人就會出現。即系好似啲纤维啊，棘住啊，咁啊，佢都系排得差嘅。 唔系话有纤维嘅话，系会令到你 多又系差咯。 哦、 即系佢冇又唔得，多又唔啱。咁所以中间位咧，乜都，但系你好难所谓咩叫中间，因为人人都有啲唔同。咁所以就可能喺食嘅立场下，可能你食菜蔬都唔斋系净系菜嘛。仲有好多菌类啊，或者系好似你话银雪耳啊等等呢啲，都系有一个滋润啊。譬如话你百合啊、芦笋啊、秋葵啊呢啲都可以有一种滋润。咁就要变成你咧，就要多元素啲咯。咁、个身体平衡啲啦，或者有啲 lus 啊，里边都会有啲润滑油啊，咁佢都可以帮到手嘅。咁有啲人咧，佢又可能挨夜啦，咁啊副摩打踩得兴，咁啊扯咗水啦，咁啊甚至乎可能有阵时可能会应酬啊，饮翻两杯啦。因为我哋见到香港人好兴咧，有阵时饮翻两杯，中意饮下红酒啊、威士忌啊、白酒啊，咁其实。酒精係進入咗血之後，係容易會將個血液裏面嘅水分咧就帶走嘅。咁、所以好經常飲完酒，啲皮膚咧都係會容易乾啲、敏感啲、痕啲咁樣。 係啊，真噶。一飲完就見㗎啦。 咁你又唔太夠瞓啦，又飲下酒啦，甚至乎飲酒嘅過程總係會有啲助酒嘅嘢食啦。係，咁 嗰啲又係渣， 係啦， 係啊， 熱氣嘢， 佢又會扯水啦。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會引發嘅。咁其實中醫角度咧都即係，因為我哋頭先講緊嗰啲都係從天氣啊、生活習慣啊、飲食啊、年齡啊種種方面咧，其實都會令到個人致燥。咁而呢一種种干燥就会令到我哋失去咗一种滋润嗰种感觉，就咁我哋就要按照住每一个人身体唔同嘅因素，揾翻对应嘅嘢食，去帮佢去舒缓、去保养下、滋润佢咯。 许 Sir， 点样先至为之知道自己系燥啊？嗰一排 嗱，你好似口好干啦， 系啊，我觉得真系会敏感 嗱， 嗰个系情绪会嘅，嗱、 啊， 因为燥都系水唔够，咁、我哋中医角度咧可以将佢拨咗落去一个叫阴虚，咁啊阴虚就火旺咯，个人就会猛啲嘅，咁你当然啦，我哋最常见到佢唇干啦，舌干啦。皮肤佢又干啦，大便又干啦，咁呢啲咧就全部都系属于个人系有一种 乾燥嘅象徵。 我全部都有啊， 好正常。 尤其是呢一排係啊，唇乾舌乾。 係啊，所以又一定係要飲翻啲，即係飲翻多啲生津嘅嘢。 呢一種係陰虛嘅表現。 係啦，呢一種係陰虛，但係呢一種嘅陰虛究竟係天氣外在飲食呢一輪係冇注意，咁、而導致到短暫式啊，定係真係個體質產生咗變化，咁所以導致咧，咁我哋都要真係睇下你有冇頭先上述講過嘅一啲誘因咯，即係有冇飲過酒，有冇食過燥嘢，有冇天氣影響，會唔會減少咗咧？我呢啲現象唔需要醫，唔需要去調理，佢都會恢復平衡嘅。咁呢個就唔關體質事，係外界因素啦。咁啊呢啲係容易搞啲添啦。咁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話，第一樣嘢自己聽完概括咧，我哋避唔到天氣，但我哋可以避開煎炒燥熱，我哋可以食啲多啲滋潤，我哋可以早啲休息，少啲飲酒。咁呢啲都可以先減低咗嗰個問題去再持續嚴重嘅一個因素先。咁但係總係絕對要避開曬，就唔係講咁易嘅咁、所以我哋就要煲啲茶水咯，或者湯水飲下啦。咁、中醫裏面咧就由於以五臟嘅身體狀況係為核心，咁所以肝心脾肺腎咁、每一個唔同嘅位置咧都有佢對應嘅一啲中藥。先至可以幫得到嘅、就唔係嗱，譬如好似阿蕊蕊飲個蜜糖水或者煲啲雪梨湯，咁呢一類型咧係好直接遞屬咧就係個肺同埋個腸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哦天氣乾、我呼吸嗰啲空氣好乾、所以我飲翻啲蜜糖水呢、這個問題咧係冇問題嘅、因為佢係潤喉啦，有生津啦，相對亦都會潤腸啦。咁但係有啲人如果係頭先單純性講，好似我捱夜，我唔夠瞓，我係啦，我引致個人個旺係個肝嗰度，肝臟嗰度。咁、我哋飲蜜糖水嘅話，就又好似純粹係幫到個口乾啲咯。但係你個肝嗰個陰潤嘅物質咧，你係補唔到嘅。咁、有啲乜嘢係平時可以養肝又滋陰嘅咧？咁、有一隻比較名貴啲嘅藥材咧，就叫做石盒啦。 哇！石盒好貴啊！ 其實有平有貴嘅， 真係 係冇錯。 平嗰啲有冇用啊？ 嗱，平就冇靚嗰啲個心理上咁好。 即係其實普通嘅， 其實普通都有效嘅。 係 即係嗱，好簡單一個比喻，你去藥材鋪去執劑茶去煲嘅， 係 咁可能用嗰一種嘅石盒咧，就叫大石盒。咁可能講緊一斤都係$100松啲就買得到噶啦，一斤有16兩，百幾蚊就一係$10兩。 咁呢個 OK。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要買到搓埋一粒卷裝嘅，嗰啲霍山石盒咁講嘅，可能真係一斤一兩隨時都要成可能$500$800。 我係試過買呢一隻咯，有一段時間有個中醫師係要我飲石盒嘅嘢，咁跟住我就覺得佢好貴，佢一粒咁樣好似嗰啲 係啊卷埋，咁佢係人手加工卷埋嘅，係啦，因為佢係質素好，咁佢先至會用方法去將佢卷埋，咁樣就靚啲咯。咁當然啦，就一分錢一分貨，呢個係真實嘅。但係我頭先想表達嘅就係，如果去執劑藥去幫病人醫病嘅時候，都可以用大石盒呢啲比較質素所謂差，但係亦都有治療功效喎。咁其實即係都用得啦，但係相反，一般人點解會買啲靚啲貴啲嘅咧？就因為佢對自己調養嘛，咁、所以佢又話我食靚啲啦咁解，咁亦都可以作裏邊嗰啲膠質物質咧又豐富啲，咁、你燉出嚟嗰個效果飲又唔多，咁亦都可以經常自己去用下，咁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常用咯。咁、但係價錢咧，我就可以建議啦，你可以買啲未至於去到咁貴嘅，可以買啲大約可能係一兩，約莫係$100左右，去作一個體驗先。咁$100一兩，我哋可以分幾多次用呢？咁、你就可以大約最多分5次咯， 即係$20次咯。 係啦， 好 OK 啊。 咁 因為心理上就舒服啲， 因為 可以點用啊？ 因為我哋淨係齋一個石盒又唔係咁夠力嘅。咁、我哋一定要加多啲嘢啦，譬如話我哋可以加啲淮山杞子啦。 用。嗱，睇下你个立场爱嚟作用茶水，亦或是应用喺一个汤水，其实都系同样相关接近嘅材料嘅。如果我而家咧系要养肝，我要等个人滋润啲，个肝火又唔好咁旺。正如好似头先阿 Joy 讲到，有啲人会燥，好猛，跟住咧夜晚又甚至乎又会瞓得差，发梦多，咁你就用石盒咯，跟住咧就落啲淮山，落啲百合，跟住系啦，淮山百合。咁如果你煲汤嘅，咁你就落啲黑棗， 哇， 系啦，咁啊跟住你就放红萝卜， 哇，好甜， 咁啊落埋个螺头， 哇，好甜个汤， 系啊，好甜噶啦个汤，啊，即系你可以落螺头，你可以落下几粒瑶柱都得嘅，即系 落埋， 落埋又劲啲， 系啊，好正， 咁你可以咧就煲下呢一个排骨啦，系啦，或者你唔惊佢肥，咁你系落猪展啦，咁但系排骨就未至于系好肥嘅，你都出出水嘛，你唔完全冇油润嘅。你又好难可以做得到嗰，那个 润， 即系啦，滋润 嘅 效果，系啦，一定要有啲甜甜地、油油地先润。所以点解石盒话有啲贵嘅？佢个功效来源住就系个植物里边嘅胶原性物质。 系 咁，所以如果你话以前啲人攞去炖，都惊佢炖唔尽出晒啲味，就要炖完都要攞嚟咬下、嚼下，就嚼下佢里边嗰啲胶质出埋嚟，就唔好嘥啦。 系啊，唔好蚀底啊。 系啦，咁但系就唔需要食埋。落肚啦，因为怕它难消化嘛，咁所以咧，石盒如果用翻头先嘅淮山，石盒我哋用二钱啦，一两分五次啦，吓咁啊，淮山咧我哋就可以用三钱啦，百合咧我哋用干品嘅龙牙百合啊，大块啲噶啦，咁我哋起码用一两啦，最多可以用到二两，就视乎在你屋企人多唔多人。 我好中意食百合嘅， 系啊，百合佢可以润心肺， 系啊， 灵心神，又可以强肺。咁所以百合又温 和，用多啲唔驚嘅， 絕對唔驚，大人細路都適宜。雖然咧有啲人可能會網上去睇，佢呢只藥材咧個性質係微寒，石盒個性質都係微寒。如果個人本來係有乾燥症嘅，唔夠滋潤嘅，個人都會有啲啲咁多熱嘅。咁但係你煲係啊，所以有啲人會驚我虛，會唔會飲咗啲微寒嘅嘢，我會寒涼咧？咁又用咁大扎，我又會唔會驚咧？咁但係有陣時，我哋計翻個方向，我哋煲個湯，可能都用咗個幾兩個鐘，咁乜嘢微寒嘅嘢都會平和咗咯。咁我哋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如果我哋將佢頭先百合，我哋就可以用一兩至到二兩，就按照人數多少啦。如果用呢、這、一個攞頭嘅，咁你又睇下用。譬如话去买新鲜嘅又得，干嘅可以嘅，咁啊适量就得噶啦，唔使太多，吊一吊个鲜味。最紧要咧就煲个猪肉汤嘅时候咧，我哋煲起个汤要两个小时，咁啊饮之前咧就加少少盐调味，咁啊呢个咧就一家大细都可以饮，系一种情况要注意，就系伤风感冒嘅时候唔好饮住。 有人煲俾我饮就好啦。 水上咪话煲俾饮啊嘛， 系啊，佢笑到咁。 呢一个咧就其实要讲紧嘅就系呢一段咁嘅时间。如果大家真系觉得系肝方面嘅话，有啲肝燥， 冇错， 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就系阴虚， 阴虚 系啊咁样嘅话咧， 要 滋润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个就系大石盒嚟去煲呢个淮山百合黑枣，同埋嘅就再加啲 螺 头，同埋嘅就系猪展咁样呢个汤啦。好啦，今晚大家可以试下，多谢晒彩石。 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憾？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准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 唱片，即使一早通通剥碎，但那首歌能爱的词句，如像他默碎，有我哭，请闭嘴。 云浩影的这首放下放不下，星期二12:30听紧风 show 浮人。今日天气干燥吓，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都是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都比较大嘅，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新闻报告详细消息即刻送上，翻嚟就有我哋嘅风 show 浮人，每一天都会有的叫做片段人间，冇人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对财政司司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达成三个目标感到高兴，包括介绍香港优势、扩大朋友圈以及建立区域合作关系。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在不同领域都有对话和交流，认为两个大国联手合作是很好的兆头。香港会积极参与，担当好角色，以助履行两国元首会晤达到的成果。被问到由陈茂波代表他出席 APEC 会议，会不会减少他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汇报香港情况的机会，李家超说，他和中央政府的沟通畅顺，亦都感谢中央对特区管治方面很重视他的看法，而他每年亦都会向国家主席和总理述职，和中央的沟通是方方面面。中大医学院前副教授许金山涉嫌杀妻女案，他早前被裁定两项谋杀罪成，判囚终身。许金山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发还重审。中院认为当时负责审理的法官张慧玲错误指引陪审团，可导致陪审团存有极大偏见。判词题是指出，审讯关键在于边个将瑜伽球放在车入面，以及有乜嘢原因。判词提及死者死后一年，许金山被捕时，警方在他的书房柜桶发现一个瑜伽球气塞，但是没有证据证明那个气塞与涉案瑜伽球有关。中院裁定当时法官的指引可能导致陪审团采纳法律上不容许的思维，否定许金山次女使用一氧化碳灭虫的可能性，继而排除他将那个瑜伽球放在车入面。案发在2015年，许金山的妻子和次女被揭发在西贡西澳村对出巴士站一架私家车内昏迷，其后证实死于吸入一氧化碳。17个的士团体计划听日发起罢工，估计大约500架的士参与，不满政府没有取缔白牌车平台，影响生意，又指现时的士收费滞后，经营困难。业界代表朝早与运输署会面，反映诉求，希望政府作出回应，否则不排除发起更大规模罢工。运输及物流局呼吁业界考虑公众利益，又说政府一直关注行业的营运环境，早前已经提出改善建议，包括引入的士车队制度和违例记分制等，提升服务质素。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妈，哎，妈，你醒啦？ 黑人，呢度系边度？ 呢度医院啊！哎呀，你醒翻就好啦，冇事啦，冇事啦。 你由得我死咗咪好啊！你做咩要救我啊？ 妈，唔好咁啦，过晒去噶啦，唔好再提啦，好冇？啊，我哋两个一齐从头嚟过好冇啊？ 人啊，你阿妈我今年55啦，我话唔好听，大半世人都过咗，分分钟过头紧。我年纪大，咩希望都冇。如果我系要从头嚟过，我一早听佢讲咗，使乜搞到今日咁样啊？ 阿爷，阿爷，阿爷喺边度啊？我翻嚟啦！吓，阿爷，咦，真系未翻喎？除咗只物体个纹身靓唔靓先？哇，好靓啊！不过睇落好似真系太细嗰啲啊。唔紧要，下次储够钱，我要学 Lily 纹个喺个腰度先得。 阿姨啊， 点啊阿爷？ 听日咧，你妈咪死记啊！嗱，呢度500蚊，我俾你买啲烧肉啊，仲有买只烧鹅翻嚟，摆下你妈咪，知唔知啊？ 哇，500蚊，冇问题，我搞掂啊，搞掂啊！ 阿姨， 啊， 我嚟装住香俾你妈咪啦。 哦，好，妈咪保佑我，保佑我，唔该晒。 哇，乜你拜得咁求其噶？ 咩啊？阿爷啊，妈咪知我心意就得噶啦。阿爷又肚饿啦，不如开饭好嘛？ 嗯，好啦好啦。 嗯， 系，买咗几多钱嘢啊？有冇钱找啊？ 冇，冇钱找。嗱，依家啲嘢真系好贵啊，我仲贴咗几十蚊添 啊。啊，得啦，食完饭阿爷俾翻你。 真系噶？多谢阿爷，多谢阿爷。 啊，食啦。 啊， 咦？ 嗯。 点解只鹅咁细只嘅？喂，呢有冇俾人呃啊？ 咩啊？咁大只都话细只，食啦，唔好讲啦，我赶时间啊！ 你又出去啊？咁夜去边啊？ 我约咗同我去自修室嗰度温习啊！ 诶，咪住！ 咩事啊？ 喂，呢只烧鸭嚟，你买几多钱啊？你有冇俾人呃啊？ 咩啊？我去威记买，点会俾人呃啊？阿爷，我饱啦，我出去啦！ 唔好咁晏翻啊！唉。 咩哥你过嚟啊！ 哦， 我有啲嘢想俾你睇啊！ 睇睇咩咁神秘？ 你唔好话俾人知得唔得噶？ 诶，佢得啦。喂，咁神秘嘅，睇咩啫？噶， 你睇下。吓，我膊头个纹身，靓靓靓靓靓靓靓，讲你靓靓靓靓。 我唔识睇靓唔靓喎。但系喂，你中学生嚟噶，你点解要咁做啫？仲有啊，你揾边个帮你纹噶？你咁细个唔得噶，你知唔知啊？会俾人闹。 你好烦啊！你好闷啊！我早知唔同你讲啦，走啦，拜拜。 喂，去边啊？喂。 阿爷，阿爷老啦，冇能力冇本事照顾你啊！以后你条路点行，你自己决定。要闹要教嘅，我都讲晒啦。你听唔听，你自己决定啦吓。 自细我都系同阿爷一齐生活，阿爷好锡我，好照顾我，冇谂过阿爷佢会离开我。我觉得好迷失，从此我就要一个人生活。我曾经以为我可以坚强咁样面对所有挫折，即使生活再苦再难，我都会振作起嚟。可惜后来我发现，原来我都有无助嘅时候噶。 曾经以为钱冇咗，只要再揾、再努力工作就有。不过当我冇钱嘅时候，先至发现身边系冇朋友。当我冇钱嘅时候，以前嘅朋友都唔喺我身边，我先发现生活所要过得好，就要搏命揾钱、搏命赚钱，因为唔想再俾任何人睇唔起，唔想为咗钱要向人低声下气。 Eddie， 做咩咁好啊？约我出嚟饮嘢。 下星期咧，我飞英国升大学啦。 咁好啊？ 嗯， 恭喜晒你、啊。咁几时翻、啊？ 多 谢 晒你啊！几时翻？正式读四年，如果读埋 master 就五年到咯。 哇！羡慕你啊，可以咁有决心、啊。我哋出嚟玩嗰班 friend 咧，你都系最叻。 唔好讲啲啦，你都得噶。你中文咁好，喂，其实不如咧， 唔好讲我啦，我啲嘢我自己会谂掂啊。 唔记住啊，有咩要帮手啊，我帮你噶，知唔知啊？ 哎呀，你小心啲啊！ 其 实 咧，你都冇俾我讲完，我想问啊，你有冇谂过咧一齐飞去英国啊？ 唔好讲少啊！你我啲英文咁有限公司，点会英国啫？唔好玩啦、啊， 咪得咯，个个都系咁啫嘛。我成班 friend 里边你最聪明，实得嘅，你喺度讲啦。 得啦，得啦，你唔使成日讲啦。 系真嘛？ 我祝你咧，祝你咩好咧？我祝你成功 吓！多谢多谢。 嗱，你第日啦，做个大学生啊，唔好唔识我哋啊！ 知啦吓，我点会唔识你啫？实记得你，我哋 friend 嚟噶嘛？ 唔识我你死啊你！ 阿妈，咁点解你嗰阵唔跟 Eddie 上去英国嘅？ 边有钱啊？边有本事？嗰阵时恃住自己靓，又唔想做嘢太辛苦。中午都未毕业就走咗去做病妹，嗰阵时揾到啲钱噶，然后又学人开酒吧，咩都唔识，半年啦，蚀晒啦。 啊，你系咪俾人呃啊？ 唉，当唔少啦。所以有人啊，你要叻仔啲啊，千祈唔好学我咁蠢咁懵啊，知唔知啊？ 嗯，知道。嗯，Eddie Sir 啊，我阿妈佢而家咧好似好撇咁啊，可以点啊？ 我同你妈咪咧中学同学，中一就同班。其实我哋出去玩过、曳过噶吓。 咁点解佢唔跟去英国啫？ 唉，嗰年一手凑大佢，同佢相依为命嘅爷爷走咗嘛。你妈咪觉得系佢激到阿爷入医院，唉，佢好内疚。跟住我谂系咁啦，自暴自弃收埋自己。最衰我系去咗英国，冇人可以同佢倾下偈啊，安慰下佢咁样。后屘佢又开始饮酒啦，啊，听讲仲食埋啲咩软性药物嗰啲，我听人讲啦。 唉 ，Andy Sir 啊，哎呀，你快啲帮我谂下办法啦，你睇下点可以帮到佢啦，真系唔该晒你啊。 喂，阿姨啊。做咩嗰日明明识都话唔识我啫？吓，系咪朋友噶？ 哎呀，你估我而家好庆幸未丑过未衰？ 唔好咁讲啦。 不过其实咧，我真系好感激你，你帮我搞好下人，我好多谢你，好多谢你。 喂，阿姨，你真系得嘅。嗱，虽然我到对你同你个仔都有信心，你一定可以嚟过，真系从头嚟过。 讲咁易咩？系咧。有冇烟仔啊？ 烟仔，喂，冇食好耐咯。 你真系好嘢噶吓，又系你食先嘅，仲教我哋食，最后戒咗一个又系你。 唔好意思啊，系啊，阿姨啊，我听阿 Alex 讲咧，喂，你识弹琴喎、啊，你教我音乐喎、啊，哇，点解嗰阵时我咩都唔知道，你都冇到弹俾我听嘅、 啊？哎呀，边识弹啊，佢乱噏啫嘛，玩玩下噶咋，唔见得人嘅，笑大人个口啦。 系话时话咧，嚟到有个青年中心，系照顾嗰啲有问题嘅小朋友同埋初中生噶、啊。 喂，不如咁啦，你识弹琴，你帮我入去一齐弹琴，教下佢哋唱歌咁啊，即系好唔好啊？ 我 系啊， 我入去 系、 哎，我啲老人家嚟啊，我点入去啊？ 老咩人家？我年纪限制嘅音乐，空气好好，青年中心后边有大笪地，哇，绿油油，你实中意嗱，啲老师义工一齐种下嘢，哎呀，嗰度嘅生活好啱你。你得闲仲可以睇下书，你记唔记得啊？你读中学嘅时候咧，你讲过噶。如果有机会咧，你想先睇《三国演义》，我记得嘅，再睇《红楼梦》。啊，记唔记得个梦想咧？实现咗未啊？ 哎呀，我有讲过咩？唔记得咯。 我记得咪得咯，我提你啊嘛。 Eddie 啊，嗯，我真系得。 哎呀，放心啦，我觉得你得，你就系得。 阿妈，我都觉得你得噶，咁啦，我都陪你入 cam 啊，可唔可以啊 ，Eddie Sir？ 梗系可以咧。嗱，星期一朝早八点喺啲你哋楼下嗰度等埋出发，好唔好？ 真系出发，嗯、我未去过嗰啲地方、啊，我唔知带咩入去、啊。 带个心咪得咯，带个人咪得咯。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Sera, sera. What will be, will be. 系唱得好啊，唱得好啊，唱得好啊！ 唔好唔好笑我，将我一跌到唔好啊，丑死怪，丑死怪！ 唔系啊，阿姨啊，我话你听啊，你入咗嚟大半年，哎，成个人唔同晒啊，你知唔知啊？ 有咩唔同啊？我又系成个师奶咁，又老又 残。咩啊？你面色好咗， 系咩？ 笑容又多咗，精神咗，哇！最紧要咧。后生咗，靓咗，而家睇你啊，后生十年都有啊！ 你唔好再笑我 啦、 啊 啊啊。 不过咧，讲真，我入咗嚟呢一段时间咧，系我近二十年最开心、最开心嘅日子。多谢你啊 ，Eddie。 Hey, 你唔好多谢我，多谢你个仔，仲有一个多谢你自己，系你个仔扶你起身嘅。 我读得书少。唔似你啲大学生咁识讲嘢，我唔知点讲啊！ 喂，如果你想咧，不如读翻书啦，再嚟过啊，好嘛？ 哎呀 ，Eddie， 今日嘅我已经似翻一个人，我已经当我成功咗噶啦，当自己大学毕业啦，我冇其他嘢嘅奢望噶啦、 我都觉得你好叻嘅。嗱，往后你想有啲咩做嘅咩理想乜都好啦吓、你话我听、我尽力帮你同埋阿 Alex 吓、 妈咪啊、你带我嚟呢度做咩啊？拜边个我哋今日？ 呢个咧系妈妈嘅爷爷，即系你太爷嘅龛位。嚟嚟嚟，放只烧鹅过嚟吓、然后装住香俾佢啊。 哦，咦？妈咪啊，但系点解之前你都冇带我嚟过嘅？ 妈咪冇用咯、啊，间接系我激死佢嘅。 佢临终嘅时候仲系好嬲我。 咁、啊、我咪问佢嬲你啲咩啊？ 唔听话咯，冇出息咯，最重要嘅对我失望，好心痛。我知道佢为咗我晚晚失眠，佢走嘅时候瘦到100磅都唔够。我本来可以好好，不过唉，算啦算啦。我见到你学翻好咧，妈咪又好安慰。 嗯， 阿仁啊， 嗯， 应承我一件事，帮我完成一个心愿得唔得？ 咩心愿先？嗱，买间大屋同你一齐住咧，即系 sorry 啦，我暂时又做唔到。 好易噶咋？第日咧，妈咪百年归老，如果可以嘅话，你将我同你太爷嗰啲骨灰攞出嚟，坐船去大屿山，散啲落机场，散啲落沙罗湾，散啲落大澳，知唔知啊？ 嗯， 做唔做得到啊？ 你放心啦，妈咪，我一定做得到嘅。不过，点解你要攞住啲骨灰周围撒嘅？ 因为我当年应承过太爷，搵到钱我带佢大屿山玩。再搵多啲钱，我要带佢搭飞机。可惜最后我连饮一餐茶都冇同佢去过，我太冇用啦。你记住，你应承我， 嗯， 一定要帮我做到， 一定会。妈咪讲完俾我知佢嘅心愿之后，我突然之间好想陪妈咪四周围去玩下。因为我唔想好似佢咁样，第日会后悔。嗰一年，我同佢参加咗亲子歌唱比赛，虽然咩名次都冇，不过我哋觉得我哋已经赢咗。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见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